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近日上载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见证了统治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全文。